希望我喺呢度啊， 注説只為度量衡， 即係有好多值得大家去理解嘅問題。是台即是新北市的即是名产， 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啦，咁啊，翻嚟最後一節。咁我今日咧就喺 Facebook 度就睇到有一篇嘢啊，咁我想喺度講下嘅。咁呢篇嘢同呢個中大校長段崇智有關嘅。嗱，講到段崇智咧，就喺今年四月咧，呢個中大校董會就宣布咧，佢可以續任三年。即係再做三年呢、這個即係大學校長嘅任期啊，直至2026年嘅啊，咁啊真係發達成千萬一年，屌呢個契弟係咪啊？咁但係佢即係續任咧，就有一個人啊，好唔高興嘅，即係梁振英啊，政協副主席梁振英真係好淒涼嘅，佢而家只能夠成日喺呢個 Facebook 打飛機係嘛？就然後咧就講美國、英國點衰法，咁你啲人去英國就真係好淒涼啦嚇，咁啊即係喺度講呢啲，又講咩外部勢力啊咁樣，咁佢同屈榮賢咧就呢一對狗男女真係冇得頂嘅啦，狗男女意思唔係代表佢哋有路，就代表佢哋嗰啲歪論係一致嘅嚇，咁啊呢個屈榮賢咧都好似係佢條女咁啊，即係女嘅意思咧就係即係佢個女打手啊，係咪啊？咁我又睇到屈榮賢最近有一篇嘢又好笑嘅，佢就講呢一個即係。Tom Cruise 嗰部 Top Gun 即係 Top Gun 即係呢一部戲，係台灣譯做《獨行俠》啦，《捍衛戰士》嚇。咁佢話啊，嗱呢啲就係外部勢力嘅思想陰雲不散啊，繼續喺香港啊，你咧咁啊，屌你就封咗呢部戲啦！大陸都做緊啊，你老味真係啱唔啱啊？仲有噏錯嘢，點解話空軍？屌你喂！是海軍嚟嘅，大佬揸飛機唔一定係空軍嘅 ，OK 係嘛？即係你話呢啲咁嘅人，屌你真係垃圾到你真係喂喂，而家一面到喂，一部咁嘅電影你都要即係喂話佢喂美化呢、這、一個即係美國咁咁啊喂禁咗佢啦，當禁片咪得咯，係咪？大佬做緊啦，係嘛？又譯錯咪又話呢部戲叫壯志凌雲係嘛？嗱呢個係屈榮賢嗰篇文啊，係咪？美國空軍喎、啊，海軍嚟啊，大佬係嘛？咁你喂誒，佢嗰個裏邊嘅劇情話執行一項對另一個國家嘅核設施轟炸任務就係侵略，咁人哋嗰度有講有講到明係一個敵對國家嗰、那個係一個侵略嚟，咁一屌都真係係咪？你真係好好笑，我發覺係又殺戮啊咩講到咁樣，咁都唔緊要係咪？跟住。又講錯曬，係咪？跟住就去喺度推銷呢個國安法，係咪？咁你不如禁咗呢部戲啦，啱唔啱啊？係咪？即係講開梁振英，講到呢條八婆，好剔走佢唔睇，我揾翻篇即係好有益嘅文章俾大家睇下。咁呢個契弟就反對段崇智做呢一個校長嘅，咁係咪佢反對同我哋嘅立場唔一樣？佢係認為段崇智。在呢一個即係中大校園嗰事件裏面咧，佢立場不穩，屌你！咁亦都證明佢真係冇牙力喎，屌你！即係喂，你反對段崇智續約，結果屌就係俾佢續約做多三年，揾多幾千萬，屌你！真係係嘛？咁有個中大嘅哲學系教授咧，即係張燦廢咁有篇文啊，呢篇文即係有一段節錄咧，可以啊俾大家睇下嘅，即係。即係講起呢個段崇智呢個契弟啊，咁呢篇文就咁樣講嘅。佢2022年7月1日，中文大學香港回歸25周年 紀念升旗禮，校長段崇智致辭的時候表示，今天是香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時刻，標誌著一國兩制發展的重要里程，大學同仁很榮幸與各界一同慶祝，過去25年來中大積極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並作出貢獻，藉著今天的重要時刻讓我們回顧過去，展望將來，為香港及國家未來更蓬勃的發展做好準備。中大其中一個創校的即成員的學院，新亞學院、新亞書院，前目呢真係即如果如有知的話，即氣到即可能激到扎扎跳，唔加產俾呢個契弟，真係啊！成間學校俾佢搞到咁樣啊！咁張燦輝教授咧，跟住就話引述咗呢個段崇智啊，嗰、那個舔共啊，賴共產黨屎忽嘅嗰個演說啊嘅部分內容之後，跟住就話咧，佢話今日即係這天啊，7月1號啦，同時係冇讀過大學嘅警察特首李家超成為中文大學監督嘅第一日，即係校監啦。作為2019年11月警暴鎮壓中大和理大嘅主管，同時係另外7所大學嘅監督，以國安法為統治香港合法權力武器，香港大專學界還可以繼續有學術自由嗎？中大校長段校長仲可以捍衛教學自主、言論自由，不受政治干預嗎？段崇智喺上面嘅致辭中，已將中文大學變成大陸嘅知識工廠，為香港及國家未來更蓬勃的發展做好準備。大學不再是追求真理和公義，肯定思想自由和科學精神，以及敢於批評社會的地方，因為真理已被領袖決定。學術自由的標準隨當權者定義，喪失了真正的學術自由，中文大學仍然是大學嗎？段崇智所言非常重要的歷史時刻，就是中文大學隨著香港的淪落而變成歷史。這個是中大一位哲學系的一位教授，即是退了休的，應該是的一篇文章其中的節錄，大家看到這篇文章，這些就有益有建設性，大佬也可以讓我們去思考一下，為什麼現在這些所謂大學制肘這麼垃圾，就是屈從這個極權，高薪厚祿的大學校長就做極權幫兇，這個是應了古人說的士大夫無恥是為國恥，其實都不是很古人的，這個是顧炎武說的，士大夫無恥是為國恥，士大夫就是你這些高級知識分子，無恥是為國恥。所以香港現在雖然現在很多人在鬥，有新的香港要重新出發，我們向前看，所以最近我有一位都很熟悉的傳媒的朋友，曾志華、陸軍莊，他都叫人向前看，不要搞破壞，我就留言，結果那段留言沒有了，我留言都很客氣的，我想問陸 Sir，究竟什麼人搞破壞呢？香港還有什麼人可以搞破壞呢？你意思是說什麼人搞破壞呢？破壞緊香港嗰啲人，而家就係台面上呢啲人，包括我頭先講呢班大學校長，係咪？你係做幫兇，做極權幫兇。喂，但喂，我哋用常識、常理、人情就得噶啦，你明唔明？而家香港就係極權統治啊嘛！你啲所有為呢個極權粉飾嗰啲人，係咪？你都係喂為虎作倀，係咪？助紂為虐，係咪？現在看到這些契弟全部都是喂成千萬人工的人，大學校長，這個呢張仁亮就教育大學校長，就薪水相對我是最低一個的了，都五六百一年，這些叫高級知識分子， 呢啲叫做大學校長。而家香港嘅大學校長同中國大陸嘅大學校長有咩分別咧？請問你都係要依附呢個極權，你唔係喺度搞學術噶嘛？喂，所有呢啲大學校長都係學有專精嘅某一方面嘅專家嚟噶嘛？全部係啱唔啱啊？即使呢個張長廣大校長都係隱形人嚟噶嘛？嗰、那個都係專家嚟噶嘛？係咪？係嘛？你係為你嗰個學術負責噶嘛？你唔係為政治去負責噶嘛？啊！即係學術與政治之間，你點樣去拿捏嗰個關係？係嘛？要拿捏得準，係嘛？當然冇人唔受政治嘅影響，但唔代表你會依附呢啲惡政治噶嘛？係嘛？你可以唔撈噶嘛？你好多都係外國教書噶嘛？你有啲係外國國籍噶嘛？已經係你喺香港貪圖啲咩？就係呢度係全世界人工最高嘅大學校長，一句講曬，係嘛？台灣嘅大學校長年薪幾多啊？係咪？幾百萬台幣都冇啊！大佬，唔好話港紙啊！即係呢個係香港嘅悲哀嚟嘅。而家香港呢啲咁嘅學術殿堂淪落到咁樣咁啊！咁你可見共產黨幾可怕啊嘛？當佢唔伸隻手入嚟嘅時候，係咪？咁大家相安無事，咪有學術自由咯。喂，而家有咗呢個國安法，咁究竟大學係咪一定要將佢列為必修科？未必係共產黨話你一定要咁樣做嘅喎，係咪啊？係你班唔家產自己喺度擦鞋嘅，可能係，或者喺中聯辦召集你啲大學校長傾咗之後，就話俾你聽，係咪？其實仲有一樣嘢要做，佢哋冇做啫嘛，要學習鄧小，咪學習習近平講話啊嘛，大佬，係嘛？四個必須，四個希望啊嘛，喺大學校園裏邊，教師要去學習，學生要去學習，屌你！咁遲啲咧，你此例一開，係嘛？你跟住咪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係嘛？呢、這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嘅思想，全部都要列入必修科。屌你真係，讀到你班人，屌你咩變咗，即係好，即係好過打懵仔針，冚家產全部懵曬。喂，大學係一個知識殿堂，除咗成就知識，仲要成就人格，仲要有獨立思考，仲有大家要捍衞學術自由。系嘛？呢啲先叫大學嘛！你老尾係咪？你睇下，喂，成百年前嘅北京大學，喺蔡元培時代嘅北京大學，喺蔣夢麟時代嘅北京大學，喺胡適之做校長嘅時代嘅北京大學，同而家嘅北京大學，所以你話極權統治幾恐怖？你話俾我聽，香港高度自治有一國兩制，係嘛？咁對啲大學都起碼維持翻相當嘅呢一個學術自由。你話啲學生，喂佢爭取民主或者佢出嚟示威，喂呢個係大學培養佢噶嘛？你明唔明啊？你就係因為佢讀大學，佢先知道佢要追求自由、民主係嘛？捍衞呢一個新聞自由，捍衞言論自由，就係因為佢係一個大學生啊嘛。你就係嗰間學校嗰個氛圍同埋喺個學習嘅過程裏邊，令到佢有呢種咁嘅。所以捍衞自由的思想啊嘛，而家係你喺度賴咩咧？賴外國勢力係嘛？屌你派錢俾啲大學生造反，你係個大學本身係喺度宣揚緊呢啲嘢噶嘛？中大新亞書院個校訓係乜嘢？崇基書院、聯合書院，喂，佢個傳統係乜嘢？係咪香港大學係乜嘢？咩叫明德格物？你老尾真係係嘛？大學就是培養啲咁嘅人噶嘛，其實係，所以我唔係人身攻擊嘅。你而家坐低喺個大學，而家今時今日香港呢啲大學嘅嗰個校長個位，你都係人渣嚟嘅。我喺立法會嘅時候，喺教育事務委員會，我已經炮轟呢啲大學校長啦。即係呢個講係2016年之前啦，我已經炮轟呢啲大學校長了。嗰陣時都未有話走去賴共產黨屎忽喎，係咪？只不過我哋認為佢即係做大學校長，即、就、係、是、有啲言論同埋啲行為係值得批判嘅。 好，今日讲到呢度，咁大家记得交台费啊，支持呢个 My Radio。咁我哋咧就希望而家即系筹备紧咧，就喺九月啦，希望九月中可以推出呢个台湾嘅啲国语节目。咁就唔一定系政治节目嘅，我哋第一个节目而家设计紧咧就系一啲对谈嘅节目，咪咁啊，跟住落嚟就可能。即係因為我哋拍咗個旅遊節目啦，嗰、那個可以有即係可以有字幕咁啊，擺台灣台又得，咁香港台又得。咁咧，我哋即係喺呢度呼籲各位朋友，除咗即係My Radio YouTube 頻道咧，你要 subscribe 之外咧，就我哋遲啲咧，如果 My Radio 嘅 .tw 啊，即係喺呢個 YouTube 嗰度有個 channel 咧，咁原有我哋喺即係呢一個 My Radio 嘅即係 YouTube 頻道嗰啲即係。訂閱的朋友，你都可以訂閱埋呢一個 TW 嗰、那個，咁你可以睇下啲國語節目啊，咁啊支持呢個 My Radio。咁因為我哋既來之則安之，嚟到呢度就唔係淨係講香港嘅嘢，咁啊，我都要針對呢度嘅市場做一啲台灣嘅節目，亦都係台灣喺南陸以外嘅一啲另類嘅聲音。OK。咁當然啦，我哋都有個心理準備，我哋一講呢啲嘢唔啱聽嘅時候，我哋就會俾人圍攻噶啦。咁呢個冇辦法，即係冇辦法嘅。而對我嚟講都冇所謂嘅，即係我慣咗，即係俾啲即係 hater， 即係洗下板啊，即係抹黑啊，慣咗啦嘛。而家抹黑我嗰啲啊，即係星期二得到嗰幾條契弟，咁而家都周身蟻啦，係咪？雖然你日日出嚟撐都冇用嘅，你就係周身蟻噶啦，係嘛？咁但係咧，即係愚蠢嘅人，畢竟係佔多數嘅嚇，咁都仲有啲人戇鳩鳩咧，啊就繼續睇佢哋節目嘅。我從來唔會睇，我從來唔會理，唔係佢哋抹黑咗我十鳩幾年 ，OK 係嘛？咁我有啲人話佢追擊我十幾年，咁我而家死咗咩？我而家散咗咩？你追擊我十幾年，我話安然無恙係嘛？即係冇得同呢啲咁嘅人計較，呢啲下三濫屌你真唔入流係嘛？就因為有互聯網有 YouTube 先有得俾你哇哇哇哇喺度鬼殺咁嘈啫嘛，係咪先？咁咪哇有好多人睇，咪自以為得計，又掠到水，咪好開心咁，咪好咯，係咪？咁但係你行出去邊個識你咧？係咪？樣都唔敢俾人見，係嘛？屌你真係好咁啊！今日到呢度，拜拜。